枯唇边，总是走到了不得已才来说抱歉，还记住一个笑脸来说再见。不怪你的忽略，怪只能怪我太肤浅，盲目的感觉以为眷恋，其实犹豫在眉目之间都看得见，来不及擦肩，已被逐荒原。眼泪你可曾看得见，真心也视而不见，爱不爱有什么分别，一厢情愿不曾有过埋怨，感情终究还是经不起考验，而随着世界的变迁，就是回不到从前，爱变质以前，一场雨淋下来提醒我别再留恋。 提醒我别再留